雷少爷压了压嘴角的笑意，上前一步，主动牵住男人的手。 宝贝儿，那都是传言。 嗯？ 秦锦城不动声色地瞥了他一眼。雷少爷一叹气，有几些哀怨地说道， 其实我也就吃了你一个，唉，还没吃到倒是被你吃干抹净了，所以你得对我负责，知不知道？不准欺负我，也不准别人欺负我。 秦总的嘴角总算是裂开了，只听他说道， 不会让你被欺负的，谁也不行。 连声音也轻快几分，雷猛心里阵阵暖流涌过，这种有人宠着的感觉似乎还不错。真没想到秦锦城是这种人，多大个人了居然还会撒娇，不过他真的好喜欢。雷猛盯着他的笑脸，也自然地露出笑意。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，俩人自然地把牵在一起的手分开。这里人多眼杂，比不得之前，这些人也不都是邹瑜。他们虽然不会刻意地隐藏俩人的关系，但也不会高调地不在意别人的感受。雷蒙倒是无所谓，但秦锦城不能让他在这个时候被人嘲讽。他刚刚接手雷氏，地位不稳，人心不稳，大意不得。雷蒙引着秦锦城到了打菜的窗口。 哎，师傅，给我来两个你的招牌菜。 说完以后又觉得不太妥，回头问了秦锦城一句， 你想吃什么？ 不挑，你点的都吃。 这么好说话，这男朋友真好。雷猛眼角露出了一片笑意，清澈的眼底纯真的笑，像一抹星光从秦锦城的心头闪过，带起了一阵涟漪。他以前怎么没发现雷猛的笑这么好看呢？脸瞬间一冷，压着嗓子说道， 不准你在外面这么笑。 说完跟赌气似的自己走到了旁边的位置上坐下。雷少爷一阵莫名其妙，他刚刚笑了吗？没忍住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好像真的笑了，怪他喽。明明是因为秦锦城的关系他才笑的，莫名的觉得好冤啊。不过话说，秦总的占有欲真的好强，他喜欢。雷猛挑了几个秦锦城平时爱吃的菜端过来，在秦锦城的面前摆好。 哎，快尝尝我们食堂师傅的手艺。 嗯。 秦锦城接过雷猛递过去的筷子，顺手拉了他一下。雷猛会意，挨着他坐下。这种挨在一起吃饭，这坐姿还真是……雷猛全程都没能安心吃，一直注意着秦锦城的反应。这男人倒是吃得自在，中途还添了一碗饭。雷少爷刚吃到一半，秦锦城已经放了筷子，侧头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， 怎么这么慢，还要我等你？ 怎么说你自己吃得快啊？那要不你去我办公室等着。 不用，你快吃。 秦锦城把剩下的菜都拨到了雷猛的碗里，还一脸贴心地说道， 都吃完，你太瘦了。 知道他瘦还给他吃剩菜，这男朋友真是没话说了。吐槽归吐槽，雷猛还是吃得很开心的。这算不算是他跟秦锦城的第一次约会啊？ 虽然看起来不太像，不过不影响他的好心情。男朋友不够浪漫也没关系，他们都是男人，没那么多讲究。雷蒙吃得差不多的时候便感觉到不太对了，垂头一瞧，发现男人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到了他的大腿上，还时不时的揉一把捏一把。 臭流氓！ 雷蒙愤怒地抬头瞪过去，发现男人根本没看他，人盯着手机看得一本正经，表情丝毫没有猥琐的意思，甚至连暧昧都没有。感情这就是个下意识的举动吗？可他怎么就那么不信呢？雷少爷顶着一脑袋问号，快速地解决完碗里的食物，起身说道： 走吧。 刚刚走到外面，秦总就快走两步挨到雷蒙的身边，正在雷蒙以为他会牵自己手的时候，就听男人压着嗓子说道： 你们食堂的饭菜也不算难吃，以后我过来就都在这里吃。 随你。 雷蒙没当回事儿， 关键是这里的饭菜营养搭配还行，比你去外面点的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要强。 我怎么就点的乱七八糟了？ 而且你太瘦了，大腿上一点肉都没有，肯定是因为之前没规律的生活造成的。现在既然我是你男朋友，就有义务把你养得胖一点。 这话他听着怎么不太对劲儿呢？大腿上没肉，摸完就算了，居然还敢嫌弃，这男人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养胖是个什么鬼？他又不是他家的宠物。还有，你敢说这不是你的私心吗？也不知道秦锦城是怎么看懂他眼神的，只听他说道： 你可比宠物金贵多了，还有我没有养过宠物，男朋友也是第一次养，要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尽管提出来，我会虚心改正的。 雷蒙搞不懂秦锦城为什么总要强调这件事儿，他看起来像是很在意的样子吗？ 那个秦锦城啊，你是不是特别在意这个？ 没事儿，我相信你也是第一次，外面的传言不能当真。 秦锦城转过身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得一脸的真诚，他完全没有被安慰到好不好？ 我本来也是第一。 他为什么要跟他解释这种事儿呢？他是男人，又不是个小姑娘，还要在意贞洁这种东西吗？俩人气氛诡异地回到了办公室，还没有来得及化解这份诡异，邹瑜同志便很没有眼力劲儿地跑了过来。 雷总，郭杰来了。 他来做什么？ 雷蒙一脸的疑惑，这个人现在不是在江哲公司里混得风生水起的，没事来找他这一个落魄户做什么呀？ 他说要见你，让不让他进来？ 他要见就见啊，跟他说我正跟秦总谈生意呢，没时间见他。 雷蒙。 办公室的门口出现了一道极其不和谐的身影，直接打断了雷蒙的话，这让他很不爽。郭杰看了雷蒙一眼，又把目光转向沙发上的秦锦城，内心一阵冷笑。 谈生意，哼，恐怕是几十亿的大生意吧，就不知道是谁给谁了。 本来这人就是雷蒙不待见的，此时还敢盯着秦锦城看，这就让人很不爽了。雷蒙侧身一步挡住他的目光说道： 你怎么来了？ 郭杰笑了笑，自动走进办公室说道： 雷蒙，我们好歹亲戚一场，你对我能不能别这么冷淡？ 亲戚？狗屁的亲戚，老子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，少乱攀关系。 郭杰无所谓的笑了笑， 也不生气。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事实摆在那里。雷蒙，你知道外面现在怎么说你吗？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老子什么时候在乎过这个？倒是你，郭杰，不好好在江市待着，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雷氏可不欢迎你啊。 郭杰眸子一垂，也不知道雷猛的话怎么就戳到了他的痛处。 你当我想来？要不是你坑了江哥的地，我才懒得过来。 雷猛一听这话就乐了。 我什么时候坑了他地？再说了，就算是我坑了他的地，也轮不着你过来。滚！ 雷猛话说到一半，语气便冷了下来，一身的戾气吓了郭杰一跳。